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走遍天下几大洲。几大洲啊，这个就看人吧，看人啊。有的人走的多一点，旅行家，咱们呢，肯定那都走过来，这个不太现实啊，也没那个必要，咱也不是马可波罗呀，对，走遍天下几大洲，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酒喝多了也上头，醉凡背后言长短，闲言碎语反为愁，只见桃园三结义，兄弟情分是权谋。大伙儿琢磨琢磨，我说这话对是不对？有人老拿那个哥们弟兄的交情啊，拿这个是这个用什么来打比方呢？三国时候刘关张桃园结义啊，这个呦呵，忠义之士啊哟。其实您看看那个罗贯中的原著，这里头彼此之间当然有交情吗？有感情呢，也应该是谈得上的。但是你要说多深，这个是没有代价的啊，情义无价。其实也不然，在那个年代乱世年头里头，刘关张这哥三个起于草莽之间，说白了跟仨人一块儿啊，合伙办公司打拼，拓展事业做生意，这没什么不同。就是那个合伙人，合伙人的关系啊。当然你说是交情啊感情的不能说没有，但是你要拿这个打比方，人与人之间，要我说啊，有那么一句话叫君子之交淡如水，仿佛是啊，听上去啊吧唧吧唧嘴啊，淡如水吗？没味儿啊。其实呢彼此之间有一点距离，这是对的。尤其是啊，好像是咱们家里头嚯什么你都知道，这个咱说实话啊，不是说彼此之间藏着掖着，能分出来你我有一定距离，对大家保持这份交情关系友谊，我认为更有帮助啊。你想想看，说有些个是非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关系太近了啊，他们家事儿咱都知道，回头出去一不留神说秃噜了，让人家知道心里头不痛快呀，嘴上不能说呀，可是这事儿按理说你不该往外头散呢。你看这就这个道理，说是人情，其实呢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也是啊，往大了说啊，社会和谐这块也是必要的。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贱富贵贫困吧，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和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挺舒坦，推车担担为挣钱，骏马驮着鲁莽汉，大美人晚上他也失眠，八旬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吃捞面，干嘛呀？你看，老爷爷带着孙子玩吗？埋怨老天不睁眼，就有的人啊，老是这个命运时运不济呀，埋没了我了。其实呢，埋怨老天不睁眼，从不在自个儿身上找根源。好好工作了吗？一天到晚老想着骑马坐轿去，这推车担担的，这个贫贱看不起瞧不上。对呀，您不从那最基础的做起，多在您能骑马坐轿啊。倒是也不是说非得骑马坐轿不可， 人人在社会上有他的位置，有那骑马坐轿的就得有推车担担的啊。你想啊，哎，这你看这个，呵，大伙都骑马坐轿，那谁送快递外卖呀？您就是网上下了单，他也来不了啊，得不着那个货物商品呢，总得有给您做服务的。一行一业都有自己的尊严服务的标准，哎，每一行都有自个儿的企业文化，都值得咱们尊敬。菊花发，我为发，嗯，我若发时地劫杀，遍地黄金甲是江山一把拿，做檄文观天下，嗯，立心读报是您家围着火炉吃西瓜。嗯，那不是，那位说那是到了新疆了啊，那北京呢围着火锅吃西瓜。嗨，您踏实吃火锅吧啊，跟这西瓜还是得摘开了啊。嘿，这个定场诗呢少见，那、啊、这个说的其实是唐末的时候黄巢农民大起义，黄巢写这诗啊，满城尽带黄金甲啊，那个电影啊就借了他这个诗句啊、哦、哎，对，不过呢现在那个菊花这个还没发呢，哈哈，对，还得些日子。闲言少叙，咱们先托付一句，哎，各位，您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直接就能用手机来听匣子，还能在周一和周五这个直播期间参与咱们话里话外在听听 FM 之上的这个聊天室。哎，这是头一件事。二一件事呢，建议您啊，要是方便的话下载北京时间这个 APP， 有那个画面的新闻啊，滚动的也有广播节目。再有一个，您得空的话拿起手机关注咱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热点新闻。抓紧时间啊，这到了周末了，聊点什么呢？就说啊，赶到这个夏天了，哎，学生放假了，家长带着孩子去哪儿呢？其实是个好地方，科技馆啊，增长点科学的知识和见闻挺好啊。你这个但是呢，我看那个晚报上说啊，以往确实有反应啊，那地方有那个反正行为举止不太文明的这个现象，多是不多啊，但是它有，北京话叫膈应，看着膈应人啊，但是经过咱们的宣传大教育啊，哎，加上科技馆也加强了服务，这方面的现象明显的减少啊，这是好事儿。另外呢，咱们就提个醒，不是针对哪个个人啊，跟个人没关系，家长这方面也得负起责任，多多的引导，哎，这个啊，提醒自个儿的孩子，小孩儿其实活泼好动，这个严格意义上说他不叫不文明，但是呢，为什么说膈应人呢？孩子他，嗨，那玩意儿他管不住，急眼了之后他一高兴啊，毁东西，主要是这个事情不安全啊。另外呢，咱们说到不安全，这个共享单车这块啊，乱停，这个得治理。哎，北京晚报说的，重点地区每个地铁出口，单家车企投放车辆不超过30台，就是某一家这个共享单车这个企业，您在这个地铁出口投放这车辆不超过30台。哎，有人督促管理，这就对了。有人管，这城市就有序。下面呢，给各位讲一个喝酒的故事。像这类的事情啊，其实以往也经常跟大伙儿念叨，类似的案例呢也讲过，但是这一起儿跟以往有所不同。哪儿不同呢？喝酒是一样的情节，那么这个有人喝了酒之后呢，身体上出现状况了，不舒服了，哎，这种情况跟之前讲到的这个案例也是一样的。到后来这人 因为饮酒而失去生命哟。哎，这跟以往的咱们讲过的这个事情也相同。再到后来，为这个事情家属说了，跟谁喝的呀，谁是这个酒局饭局的组织者呀，那么这事情呢，按照法律来说你该不该负责，打官司告状到法院，这一系列的情节都差不太多。按理说，说到这会儿，咱就可以打住了。别介呀，这刚开一头啊。对，这起案件发生在北京，前段时间法院审理，并且做出了判决。正是这个判决，跟以往咱们说到的，啊，一帮人约好了，好朋友，呵，赶紧的啊，把这菜上齐了，啊，这个酒都满上，端起酒盅喝呀。结果呢，席中一人，你看，甭管是喝大了，还是他本身身体条件就不许可，总之吧，发生危险，乃至于因此而失去生命。最终，人家这个家属啊，是这个就说了，你这个这个饭局这个组织者负责的，包括是说啊，也不是负责的啊，这饭局没有谁负责啊，对对，就是参与这酒席的这些人，哎，都得负责，我是这个意思。干嘛他们负责？你看，没有尽到告知啊，这个相互照顾啊，这个义务，甚至于有那个劝酒的，哎，喝喝喝，干了干了，我告诉你说啊，你这要不那个喝干了之后，你要不喝趴下，这个咱没法做朋友。就这个，这种情况多数还发生在什么呀？就什么年会呀、应酬啊之类的。呵，哎呀，领导让你喝啊，这老总跟这儿呢，你能不把自己喝个半死吗？嗨，玩命呢！哎，就有这个拿喝酒当玩命，拿这命啊啊，这个这哎，喝着喝着就玩了，哎嗨，行了，这个听着太悬了，可说呢，为这个。比如说这个酒前酒席宴前啊，喝酒的时候劝酒的，哎，或者说呢，这人哎呀，眼瞅着就坏了，晕了或者怎么着，大伙儿也没太管啊，没事儿，他的那个待一会儿就好了，就这种情况，那个当然具体这个情节细节来说得法院来认定，你甭管是参与饭局的啊，还是说您这饭局是你啊，你哎，这个你张罗的，饭局张罗者，饭局参与者，有无责任？这个按法律来说，有判定这些人有责任的，得分担一下对那死者家属的赔偿。这类的案例之前讲过，不过呢，今儿要说的这起儿发生在北京的同样的官司，法院做出的判决却是不一样的。被告就是那个饭局张罗者啊，饭局张罗者，这也不是什么职务啊，对，就是他张罗这饭局的这位，被这个死者家属告上法庭，法庭做出判决，这个张罗这酒局这位没有责任，不承担这方面的责任。哎，那位说你等会儿，这个，哎，这个是这个怎么说呢？哎，这里头咱就说这个依法办事，依法判案，哎，就是这个就体现出来了，体现出法律的法治的精神哦，得重视这个情节细节，哎，按照法律来论。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事儿发生在北京，当事人都是北京人啊。再有一个呢，其中呢，这个原告这个家属啊，他们家那个啊，就这个喝酒这位啊，已经去世了啊，所以呢，咱就不能说的太具体。那么那一方呢， 被告方就是那个酒局张罗者啊，对，他呢这个其实心情也很不好啊，这个在法庭上也说这个事儿，这个官司啊没有赢家，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朋友因为喝酒而离开人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受，并不是说法庭判决啊这个没他的责任，他不用承担这责任了，那么这位呢就觉得哎好像松口气似的，没有，心里面还是觉得非常的对不起老朋友。所以说呢这么一个让人很揪心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就不再详细的交代当事人的情况了，简称吧，这个老 M 哦老 M 对，还有一位老 F， 嗯 FM 对， FM 是咱们广播频率啊，就是这个 94.5 对，当然这个跟这没关系啊，就说这个老 M 和老 F 这老哥俩多年的朋友，说这饭局谁张罗的，老 F 啊他张罗的，他张罗这饭局呢，这个叫了一帮朋友啊，这个都很熟了，哎这个他今天啊做东啊，大伙儿跟这儿咱们好好吃，踏踏实实喝点酒。但是呢在这个酒桌上，这宴会开始之前，这位酒局张罗者事先声明，我请你们来千万别多喝，而且呢参与者参加这个饭局的来吃饭的，一个是应该是认识这个时间不短的朋友，再有一个呢年岁应该都不那么年轻了，所以在这个整个酒局饭局啊，他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饮酒彼此是相对平和的，没有说喝高声大嗓，哎来喝喝喝干干干啊，听没有，该快快喝喝，没有没有，很平和，也没有特别激烈的，就那种呦呦家伙碰杯呀，来来来我先来三个，没有没有。按理说就这个聚会不至于的呀，嗨，这里头就得说到就那位老 M， 他跟这老 F 啊老哥俩多少年的朋友啊，说这个人家啊组织这个饭局，大伙儿这个来聚一聚，老 M 就来了。来了之后呢，这饭啊是打从傍晚吃起的，时间不短，吃了5个多钟头。这个事情发生在晚上11点半。您记住啊，如果说这里头啊有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我说啊，好朋友之间啊，多年呢是同学呀、发小啊、街坊啊、好哥们儿。一块聚一聚吃个饭，高兴高兴，畅谈畅谈啊，呵，重温重温啊，感慨感慨，这好事儿啊。但有一节，一个不要过量的饮酒，更不要动不动就劝酒，不了解对方健康状况的前提之下，这个更使不得。那位说，这都是好朋友发小，嗨，都知根知底儿。你说知根知底儿是他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但是他的身体状况你全面的了解吗？这个啊，这里头区别太大了啊！我觉得他红光满面的，这心气儿挺高，情绪也挺好的，精神头也足，这不要紧的。这个人健康上有隐忧隐患没有？是不是存在一些个未经发现的风险？您光拿眼睛这么看，看不出来。我举个例子，您到医院去，跟大夫说，我来看病。大夫说您是哪儿不好，你看大夫您可以看呢，您看不出来吗？您这专业人士啊，您一看我上下这么一打量，您就知道我有什么病啊。大夫说那您还是回去吧，啊，这我来不了，这个您就到医院去看病，哪儿不舒服又胃疼，哎呀这个胸口感觉堵得慌，大夫也首先是让您什么验血呀，啊，做心电图啊，总之吧，整个这一套的检查下来，大夫根据这个才能做出判断，您哪儿不合适，还是说近期呢 工作压力大，过于的劳累了啊，这可能是耽误了休息，这方面产生的一些身体外在的表现，但是并不等于说您有什么什么器质性的病变，这大夫自然就会根据他的专业知识一五一十告诉您了。但是咱普通人，甭说普通人，刚才那例子说得很清楚，专业人士就是医生也不可能只从表面上看得出来您哪儿好哪儿不好。有时候见了面啊，哎，互相之间说点那客气话，哎，老哥，嘿，这个红光满面的，哎呦，这不错呀，哎，这最近还，哎，老弟，我觉得你也不错呀，你看你这个，哎，你看你这气色，这印堂都发亮啊，那就那么一说，哎，这个不能算数，所以这个一个是这个，就是咱们说啊，甭管是朋友之间相互邀约着吃个饭、聚个会什么之类的，别劝酒，别喝大酒。那么再有一个呢，这个参加这个啊吃饭聊天活动的，参加吃饭聊天文娱活动的各位参与者，要是上了点年岁，哎，这个您对自个儿健康状况心里头得有数，哎，怎么在这个酒席宴前照顾大家的情绪，哎，这个大伙儿都挺高兴的，都在兴头上，嚯，聊的啊，讲话倍儿嗨。怎么照顾大家情绪，同时呢拿捏自己饮酒啊吃东西啊这些个尺寸心里头得有数。那这个事情，刚才说这场官司就很说明问题。那怎么呢，就是法院为什么最终判定这位这个饭局酒局啊张罗人组织这个事儿的，哎，把大家邀约过来，这位老 F 他不承担赔偿责任，就是因为一个饭前有言在先，哎，别多喝，这句很重要，你把这话先说下，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掌握一下这个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互相之间喝酒的节奏，你别作为组织者张罗人是吧？您带头劝酒，这个最好别啊。再有一个呢，您这个吃饭饮酒啊过程当中关注一下啊，这方面呢这老 F 做的是对的，没说嘛，吃的比较晚，咱要说啊，这个需要汲取的教训就是这酒局稍微的拉的这时间有点长啊，当然这个也难免，本来大伙就不是单纯冲着吃饭来的，单纯冲着吃饭来碗面条啊，来个凉菜，嘿，上个热菜顶多了，面条都不用上热菜，就是凉菜，端起这面碗风卷残云吃完了结账走人，半个小时都不需要，这是快餐呢，人家这老哥几个就是来聚会的，来聊天的，聊天为主，哎，对，但是这时间长一点呢，到了这个刚才咱们说啊，还是接上这个前文所叙，11:30左右，这位老 M 有点不舒服啊。当然他没说，他就站起来，觉得哎呦不行，我这个有点晃悠，哎呦不行，这个，哎呦头晕，这个，哎呀，感觉这个支撑不住了。之前都挺好的，跟大伙聊天啊、交流什么的，没有什么障碍，没看出来哪儿不合适，就是在这个晚上。哎，其实是聚会快到尾声的时候啊，他站起来了，感觉不舒服，哎呀不行，走路啊还有点那个步履踉跄，踉踉跄跄，哟，坏了，大伙一看，哟，你这喝多了吧，哎呀，这怎么办，这个时候这个老 F 没说他这局是他组织的吗，他张罗的，他又跟这个老 M 这多年朋友，认识这位的就是他这个老 M 这个哥们儿的媳妇儿，哎，他就拿电话直接给他的家人拨电话，说你啊过来接他一下，他可能有点稍微有点多啊。那么这个期间呢，大伙儿是把这个老 M 啊，他不舒服吗，把他搀扶到洗手间啊，后来说呢等着这个他的家人过来接他，又把他搭在这个 叫这个监控室啊，在这个监控室里面你先休息一会儿。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位老 M 睡着了啊，所以说呢，仅从表面上判断，所有的参与这个吃饭聊天这聚会活动的人都没看出来他是有健康方面的这个危险啊，他睡着了打呼噜，没有显示出是昏迷的状态。可是呢，实际上刚才我为什么说您是参加聚会还是干嘛，您甭管干嘛，自身都有一个安全和风险意识，哪身上哪什么地儿不合适。其实这个事儿，只要是这老 M 他知道这个，刚才我说把握好自己的这个尺寸，饭局上头他只要说一句，这事儿就应该不会发生。什么呀？我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哎，这个是绝对不能喝酒的啊，结果他没说，该喝他还喝。哎呀，所以这个你说这个事儿，哎呀，真是就缺这么一句。这种情况我在这个聚会的过程当中我碰上过，真有这样的朋友，这饭还没开始吃呢就说了啊，各位抱歉啊，我这个最近做过心脏手术。哟，大伙儿一看，哟，您多怎做的啊，这能问问哪儿不合适吗？啊，这是说了说，不过现在那个好了，手术很成功啊，你看我这样啊。但是他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您知道啊，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儿，哎，大伙儿心里面有数了。赶到开始吃，这酒端上来不用他说话，别人就替他说，那个服务员，别给他倒，别给他倒，哈哈，给他倒点那个茶水啊，或者那什么可乐你行不行啊，连喝可乐都得问他，你能喝可乐吗？啊，你可乐吗？不是，嗨，不是，就是你喝不喝可乐呀？你看看，哎，喝了可乐就乐了啊，就这意思吗？就别让他喝酒了，主动的就不让他喝。你看这多好，咱就说这个，其实这种事情，不幸的事件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这个事情正如这位老 F 啊，这位 F 君，他在这个法庭之上所表述的，哎呀，说这个事情真是不该发生啊，万万没有想到啊。哎，所以我就说啊，生活当中只要说您心里面有安全这根弦，照顾自己也关心关爱他人，即使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但是呢，哎，至少他能够极大的减少出现危险状况的一些个不利的因素。道理就是这样，不是说非得拦着谁，哎呀，这你看我这个就好这口啊，就好喝点，你看你还不让我，不是那么个事儿，知道吧？包括这个抽烟，反正我注意到了，有的在那酒馆里头，我在包间里面抽，你们管着管不着啊？本来这就不应该。再有一个，你都上了岁数了，你说这个，你知道这席间谁身体是好点坏点，您这抽烟是您觉得您不在乎，那别人呢？他不是二手烟吗？更何况公共场所不让抽烟呢？哎，就这个生活当中这些个细节其实特别重要。不多聊，感谢各位，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踏踏实实的生活着。接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 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